欢迎我侧真如，今个礼拜讲啲冇咁时效性嘅嘢。 嗱，咁啊，即系讲就系呢个，即系讲翻啲咸湿嘢，大家中意、大家喜欢的咸湿嘢，即系讲乜嘢咧？ 咸脆脆啦，冇讲咸湿咸脆，唔系一咸脆脆，一咸湿嘅话咧，就纯粹啲情冇 用。你咪因为你做咗就冇意思噶啦，明唔明啊？ 色情嘅嘢我哋讲过噶啦，以前讲过。 你要做啲唔做啲先有嗰个歌。 今次我哋讲嘅咧系擦边球嗰类，即系点讲啊？佢系介乎于健康与不健康中间。 应该讲就系喺你针对个读者群之间咧，系擦边球。即系嚟话好简单，以嗱好， 我哋写 up up 作品会比较清楚啲。即系你 to love 朱贤咯，朱贤大神咯，大家最清楚。 嗱，出包王女咁咧，佢针对少年志，但系问题就佢依家擦边球系做三点嘅，咁咪少年志。但如果青年志嗰一擦佢擦边球咧，就佢擦边球咧就好大胆嘅。 佢通常讲一擦到就，即系嗰个系讲个原，因为佢有先有边，你先有得擦噶嘛。 佢个边 系咁，我哋又讲呢样嘢，就要上溯翻漫画嘅年代，就系讲紧剧画年代嘅事啦。咁啊，当年咧出物嘅漫画就大家知呢个手冢大臣即系确立咗呢个日式漫画嘅模式啦吓。咁然後咧就出現咗一種叫做劇畫嘅漫畫類型，比較現實、比較寫實嘅風格。咁然後入邊咧，佢其中一部分支咧就係啲佢入邊嘅暴力與色情美學嘅始祖啊，永井豪。咁佢畫嘅唔係色情漫畫，因為唔一定漫畫，以前係有啲咩春宮圖啊或之類嘅嘢，佢真係一個色情，佢賣點就是色情。但系咧，佢會而家會出現一種咧，就係以真實為名，可能佢真係以真實為名，然後佢入邊會有啲色情嘅情節，有少少喺度。咁佢係但係佢哋唔可以直接話，即係永井豪嗰啲你都知道，你唔可以直接叫佢色情漫畫噶嘛，你唔會當佢係色情漫畫咁睇噶嘛。咁啊，呢啲咁啊黐喺界線嗰度嘅作品。咁然後咁啊，時勢我又要推翻，又講完歷史，講翻啲近代少少噶啦。近代呢類青年啊，即係少年漫嘅擦邊球，應該就係 Love Villa， 即係以我所認識啊，應該係 Love Villa 前少少啊。赤松之前嗰套叫 AI 無情人，嗰陣時就比較有系統地，其實之前都有。 咦？等先，你咁講話，郭靖國應該再早啲喎。 係， 都係。 其 實郭靖國嗰種就比較少啲嘅，佢個風格就 都係性感。即系我个分类 就 佢系 嗱，应该讲就 系 喺八十年代咧个标准有啲唔同嘅就系， 不过可能标准 八十年代咧其实每本杂志咧嗰个即系少年志嗰个性感标准咧，其实比而家宽松好多嘅。最好简单就系八十年代嘅山田福星啊乱马，只要露两点胸肌都系噶啦。 我经常我细个嗰时就好奇怪吓，点解乱马可以女乱马啦吓？点解可以露两点噶？ 我女乱马啦，山婆又露两点，阿西又露两点，总之喺小学馆。露卵嘢好普通嘅事嚟嘅咋，跟住 嗰时唔当乜嘢， 跟住喺集英社不能泰山嗰啲摩尼塔 嘅蛋啊嘛， 讲真 啲蛋 相比讲银魂算小儿科啦，嗰时嚟好到咩攞河边仔玩到出人入化佢哋， 所以嗰个年代系冇错啊，桂正华嗰啲系好 sexy 好性感，冇有都裸露都唔少， 但系嗰啲唔算， 但系嗰个年代佢边冇咁， 佢边好阔啊， 佢未 high 到条边啊，未 high 到嗰个年代入边。 嗱，好啱就係而家啦，嗱而家啱就係偷底褲，邊度敢偷底褲嗰啲？但係八十年代，啲男主角笠住底褲通街走，依咁嘅變態行為，通街都係啦。 咩變態超人？ 變態超人之後， 變態超人嗱， 唔係底褲都唔變態，最變態不係請人食蛋蛋。 變態超人啦，宮崎駿嗰個經典名句，我而家仲記得就係咩？底褲除笠喺其他笠喺頭上面，其他一切都唔正常。跟住有吐槽，係你好正常。 即係 嗰個年代偷底褲笠底褲，依咁嘅變態行為。喂，本已經變態超過咗，就而家邊度咁啊？ 但係搭個90年代，甚至90年代末去到2000年嗰陣時，個點講啊？個尺度開始慢慢隨住個分級制度明朗啊，佢越來因為 唔係隨住 PTA 嘅咩嘅嘅， 應該講就其實依 幾個因素嘅， 應該講就嗱，我夾硬又即係又砌鳩宮崎事件啦。 宮崎事件啦，第二 令到尺度其實收緊咗嘅。 但係宮崎事件出現嘅係其實另一個特點就係令到佢變咗到個三級制係越嚟越明顯嘅。即係以前係講緊非色情漫、色情漫只有呢兩種嘅啫。即係同埋一個兒童漫啦，兒童即係子宮向嗰只啦。通常你都呢兩種啫，因為青年漫、少年 冇好嚴格咁分類啦。 青年漫、少年漫個分區係好模糊嘅。 是基本上混埋一堆。 你黄圈，黄圈都系嗰阵时设立噶。 黄圈是宫崎骏之后出现的。 O K。 系啦， 所以解决清楚件事啫。 咁啊，佢就所以佢会慢慢分开咗，就会令到原本混埋咗一齐嘅青年同少年漫分开，喺尺度上分开咗啦。即係佢題材上啊，嗰啲有表現上嗰啲嘢會有啲分開，咁啊咁嘅情況下咧，更加嚴謹嘅少年漫咧就開始一啲就係覺得有少少嚴點話，就會出現佢個尺度會比青年漫 啦， 比習過往習慣就會緊咗好多，佢嘅收緊咧就唔係純唔係完全係一種點話表現上收緊，你仲可以畫嘅，即係你依然可以露兩點做，你做起嚟都冇所謂，但係你要去過去青年漫嗰邊，你就唔可以再喺少年漫做啲咁嘅嘢啦。大家約定，慢慢約定熟成咗一個咁嘅規矩喺度。呢個時間點咧就喺宮崎事件打後嘅。咁所以點解係去到我應該用佢個影響之後，去到二千年左右咧，就 其實收得好緊。 可以定翻個開始分咁啊。 九十年代係動漫嘅寒冬嚟噶嘛？ 八十年代尾其實少年志嗰個冇人少年嘅動畫咧。咁老情況咧，你而家睇翻咧，有時咧，你喺呢稿裏面咧，有人將亂碼早年嗰啲片啊擺上，而家細路都話：哇，露兩點啊！點解嗰時喺有地上播播㗎呢啲嘢？ 你話咧係咪真係適合俾一個細路睇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可以商榷下嘅。所以佢而家咁嘅新嘅根據事件之後係分明咗就 OK 嘅。咁啊，一旦有尺度咧，一早有人會試探邊界嘅。咁咧就係、是、所以、那個。時間點嘅問題，咁啊 Lafina 佢就開始即係話阿赤松咧就係呢個賣灑鹽花起家，雖然佢現在就唔想灑，就係當年 咁點同咧？而家係 咩？而家係立啦，係咯， 而家立精品， 發咗財唔係立品咯，要 因為佢當年都唔想咁做嘅，佢不過係佢咁樣先紅咗。 你咁講就係你唔畫呢啲嘢點紅啊？係 一個其實係抄電影少女嘅 A.M. 龍傳人。咁佢出咗，咁佢出嚟就撒咗大量嘅鹽花，咁啊，即係話係一個健康，即係佢個尺度其實咧係大家接受到嘅少年範圍嘅範圍之內去試探條底線，然後佢係繼承者，即係呢方面嘅繼承者啦。 知謙健孝， 阿始吹咧就即係我哋叫做知謙大神啦 嚇，濕就入面濕吹， 就去即係佢去。將呢條線 發揚光大， 無限咁去瘋狂吹近於無限咁去接去 就。唔係佢，如果依啲擺喺青年志又好正常嘅。 如果擺青年志， 即係擺陰森，其實係好正常，因為大把啲咁嘅畫出現嘅。 即係因為就 是，但問題係佢係少年針嚟。呢個先係重點。 我覺得呢個就算佢擺青年志都有佢嘅趣味喺度嘅。點解咧？就係佢覺得佢係一個佢設一條界，然後去試佢，即係有一種挑戰嘅感覺。原來我可以玩到咁嘅地步，即係佢，因為其實好幾次係過咗呢個青年漫嘅尺度嘅，甚至係過咗青年漫嘅尺度嘅。雖然一個非常非常之細微嘅地方，你睇唔到啫。即係我好記得嘅一次。因為日本的法例規定這個猥褻罪的規定是 一定要不可以出 性器官是必須要打緊的， 不能露出， 是啊，但是他是有一次是用這個尼豆隻眼的反應到看到個包是沒有打緊的 好像是 有眼睛有眼反有水珠有水龍頭，就是為了出這個包，他是用人們說 阿博你看不到 他是什麼即是博不多角啲人咪啲人話啊嘛，哇！阿揸叔吹大人為出包，佢將佢不擇手段到呢個叫藝術境界啊！ 我都出包。 睇一睇啊，呢、這個香港又叫茶煲情緣，而台灣呢個名叫出包王女。不過我出包意思就係、是、叫 差 不多一樣意思。 但 係咧，啲人咧就喺個包字前面加咗個魚字， 撞音啫， 唔係撞。 但係冇錯，係啊，因為你真係會見到個包。真係見到包的， 諗盡辦法出包。 結果變咗咁出包咯。 另一個咧就係、是近排要動畫化第二期嘅《怪物守護神》，佢咧就呢個作者啲人話佢，我即係讀者就係、是、呢、這個作者咧，佢用佢嘅喺處理動作場面嘅功力咧，係近年係近年難得一見嘅。但係咧，佢係貫徹始終就係、是、我一定要全力去畫佢色情場面，即係其實佢可以唔止畫色情場面，淨係畫打到念嘅。但係佢色情場面特別用心。 逐個摸摸啊， 逐個摸摸， 而且佢仲要講緊，因為佢基於尺度嘅限制咧，佢有啲地方係唔，即係佢，因為佢有啲構圖其實已經係好正面，你真係冇辦法避噶嘛。 佢咧係要必須要修正嘅，佢覺得唔爽，佢俾佢，因為佢應該係畫完之後俾個編輯修正咗佢嘅。 結果佢喺自己喺 B 站面將啲無修正版掟出嚟。 嚇、啊！即係佢呢個好明顯就係、是大家我諗大家應該知道有一部分畫色情漫畫嘅人咧，唔係因為佢條件限制乜嘢，佢係真係中意鹹濕，我係真係鹹濕。 因為呢個作者奔田若斯卡住，唔記得咗中文點樣啦。佢咧佢有兩件好有名，一次就咩，佢就為咗設計一張。企喺度可以企喺度画漫画，即系最舒服画台咧，佢自己做木工，将斗一个架出嚟，等佢自己可以挨喺度好舒服咁画漫画。 宅男工作台 系啦， 其实系有系其实有得卖啊，不过日本冇得卖咁解。 但系佢试过几张，佢话因为曾经我睇见啲网上访问就系佢斗极都值，佢搵出唔搵，搵极都搵到张可以俾佢好舒服咁样用电脑画画嘅台，结果自己斗一张木工。第二就系佢嗰个新子云，佢画色情场面系用心到就咩啊？你其實唔係靠呢行嘢，但係即係佢嘅戰鬥場面係就係一個覺得就係 即係咩無謂嘅才能使用， 係啦，無謂才能使用啦，啱啦，呢樣即係最啱嘅，但係佢係唔需要畫呢樣嘢，但係 好 啦，因為有啲漫畫家係咩？因為有啲漫畫家係唔畫呢樣嘢冇人睇，但係佢係嗰啲唔畫呢樣嘢，佢都好難睇，但 係佢都畫， 佢又好中意畫， 但係 佢係中意畫啦，就係咁啊。他會所以他會要試點解？因為少年漫畫就更加係唔可能會出現到性器官啊、性行為啊呢啲相關嘅嘢噶嘛。咁佢就各種用各種方法去做，即係始出嗰種方法就係反射，即係佢用個反射，因為佢個圖實在非常非常之細，你要放大好多嘅情況下，你先望得到。你仲要係即係點講啊？正常你係會走漏眼嘅。喺咁嘅情況下，佢用呢個方法， 你驗屍咁驗你先見到嘅。 即係呢個挑戰尺度嘅唐家柯德嚟嘅呢個，因為講緊係如果佢出的時候就俾人發現嘅話咧，佢係好撚大鑊噶。出版社會俾唔知乜輪啦、啊、我真係唔知出版社因為電影嘅影輪啦、啊，遊戲嘅影院輪啦、啊，我出版社我唔記得係嗰個叫咩啫啦，俾人周到啊，要罰錢，要咩噶？係啊。即係佢挑戰佢，而且佢挑戰嘅唔止係我哋講嘅分級層級，佢挑戰係日本法律。佢呢個係直接係犯咗法嘅。日本嘅刑法入邊係講到明係你 過打罵。 雖然佢唔係寫要打罵，佢寫嘅係嚴重的猥褻係禁止嘅。但係另一個唔係法律文件嚟㗎，但係個一般嘅定義就係性器官嘅露出就會視為嚴重的猥褻。 其實幾曖昧嘅講法係， 係啊，好曖昧㗎。 唔係，所以有冇有青苔？青苔就出現咯。 所以喺呢條法例之下咧，理論上一個露出咗性器官，但係冇打格，佢都可以法院判定佢不是一個嚴重的猥褻，而判佢冇犯呢條罪嘅。 咩啊？小心啊！ 小生系其中一種啦，即係嗰啲好細個細路仔嗰啲好簡單畫嘅何 B 仔，佢覺得係表現嘅一種，唔算嚴重猥褻 ，OK 俾你過。又或者大遺像嗰種，佢係一種藝術，所以俾你過。但係一般情況下，但係好明顯，似吹畫嘅呢樣都不 肯定唔係呢兩樣啦，放心。 係啦，即係講緊 佢係有心嚟找渣嘅。 係啊，佢呢個係一種係找渣式，係一種不爽嘅發，我覺得係對於呢樣係不爽嘅發泄嚟嘅。即係佢對呢個社會現狀不滿，佢要挑戰呢個法律。佢係所以 即係話挑機嘅， 我 覺 得佢直情係挑戰法律嘅。即係佢唔係為咗要個銷量好啲成，點解咧？因為都冇人睇到。是讲紧好几次都是若干时间之后先啲人先，竟然吓，我甚至怀疑是因为 即系后来，即系只不过先见之明。 我甚至怀疑是阿始吹自己见到，冇人发现到，过咗几个月风头过咗啦， 跟住爆。 系啊，我而家爆出嚟都冇，应该安全噶啦。咁啊喺网上放料出嚟，匿名放料出嚟，等大家发现，原来佢竟然喺只眼度，喺个水管度，喺条水滴度出咗包、啊。即係我係嚴重懷疑係佢自己本人爆出嚟，即係唔係如果唔係啊，冇理由 咁發現到， 遲啲咁後之後先發現啊，即係唔係冇人發現，因為如果完全冇人發現， 佢用分身啦，唔知咩分身啦，總之 我係懷疑佢，即係佢係想藉住呢個用嚟挑戰去呢個制度，咁啊已經超過咗一般嘅，所以讀者服務，因為赤松嗰種叫做讀者服務啦，即係佢就係想攞嚟提高個銷量嘅，因為日本對分級其實都幾嚴格嘅。 即打破法律嘅污糟感啊！ 即係簡單，鹹書真係你唔夠十八歲，真係好難買到鹹書嘅。個店員真係會阻止你。唔同香港嗰啲，你十三歲走去買，你十歲走去買都冇問題。 氣鳩你 係佢就氣鳩你啊嘛！買到本書嘅個，但係日本唔係，日本佢嫌懷疑你唔夠稱咧，真係會唔賣俾你嘅。即係佢嗰個年代啦，尤其是嗰個年代網絡仲未咁發達，咁青少年要想睇呢啲嘢咧，想睇啲鹹濕嘢咧，真係要睇呢啲擦邊球嘅。即係嗰個年代啊，講緊，但係而家就越嚟越冇咁嘅需要啦嚇，所以始終佢做嘅就係佢做嘅並不是為咗賣，即係同阿做個芒果一樣嘅情況啫嘛。佢唔係想賣錢，佢唔係為咗賣錢，所以客觀上可能會令佢好賣咗， 滿足咗佢自己某啲需 要啫。係滿足佢一個始終我認為佢係挑戰，佢係為咗挑戰個尺度而挑戰嘅， 咪要嗰種快感咯。即係我贏咗嗰種快感咯。 做個摸摸嗰邊咧，就係比較似係我真係中意鹹濕， 純粹爽嘅啫。 我畫爽的。 唔係嗰個係嗰種做個摸嗰種係，我覺得係職人咯，即係嗰種叫咩像 應該係當時 問題，工匠心態咯，我都係。 性癖問題，因為我覺得純粹 我覺得係性癖嚟， 性質啦。 即係咁啊！即係呢類咁嘅擦邊球咧，咁佢有其實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簡單嘅。即係佢唔係純粹就係色情買色情咁簡單，因為佢會有有時會有啲 反映咗作者本身嘅嗰種態度。 因為佢所謂擦邊球，即係有個邊啊！你啱啱講有個邊傳，個邊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的規範， 係啊。 然後我要挑戰佢，推翻佢， 同埋一樣挑戰佢會變。 咁當然啦，對讀者嚟講就可能未冇咁簡，唔使咁複雜嘅，因為我好簡單正鹹。即係對讀者嚟講咧。但好有好多有有有個問題，有當年我都問過嘅，但後屘我就自己覺悟到呢個問題非常之重，就係點解你唔直接可以睇色情漫畫？即係好簡單，其實個答案就好簡單， 唔同嘅喎， 爽 係啊， 因為有咩就係 偷窺嗰種感覺咁，我 唔 係你點咩？ 最簡單嘅就係 Grabia 同點解啲 Grabia 會咁受歡迎？就係佢就著咗衫嘅，但係。着咗泳衣的性感同埋睇 AV 是两个世界的。 呢种隐隐约约似有还无，好似见到，即系你不自觉咁拎起本书四十五度斜角走去望，嗰种即系你 去幻想妄想， 你系知道你点样望你都唔会望到噶，你嗰啲紧即系嗰啲咧紧紧见到， 咪用想象力补完咯， 睇裤嗰种情况，但系嗰种感觉咧就系唔系一个摆明居马路俾你睇，其实状况好似有啲似咩咧你。美國的鹹濕書和日本的鹹濕書有個 很大不同的真係。 loot 啊嘛！ 美國就好喜意大自然咁畫 V 出 嚟，擺明居馬，擺明居馬俾你睇。 幾大有咁大撐咁大，將個即係將個包有咁大撐咁大。 日本嗰只咧就慢慢即係好唔甘， 之下之下又抱琵琶咁樣係 咩啊？咪掀底褲嗰個情況咯。 佢揭少少俾你睇，好似見到，但係你肯定 仲要係心有不甘地揭底褲嗰種角度表情。 即係嗰呢類嘢其實係會令人會更，就算你用呢個色情角度嚟睇咧，佢其實有時往往會俾個會你大辣辣咁 show 俾你睇更加興奮，即係好簡單。我唔知道有冇人，我唔知道有啲人點睇啦。總之最少我睇阿亂馬路咧，係唔會興奮。 其實冇噶， 係完全唔興奮。 因為就亂馬講就係、是、對佢嚟講就係、是、我分別 嘅。男人老狗打大赤腳，關你撚事？ 係啊， 嗰種咁嘅態度，即係你完全 就話因為男人根本男 嘅。係豪放分，係豪放位，因為就 你山坡你睇佢路咧，你都仲有少少感覺。你睇亂馬路真係完全冇感覺。 係。 即係唔單止係因為你知道嗰個係男人， 個餡都係男人嚟。 唔係啦， 個心態都係。 唔知個餡唔係個餡，唔係你知道佢係男人咁簡單，而係佢嗰種老化咧。咁你可能會變到都係冇嘢啊。 咪家常便飯咯， 係啊， 好平常，好平常。我平常我生活一部分。 因為就係露出嘢係個羞恥心啫，即係話呢樣嘢身似你哲學啊嘛，就係。係 啊，你冇羞恥心根本係 冇羞恥心，因為露天海灘咁過咯，冇冇分別㗎。係 啊， 即係佢嗰種係呢種表現，但係調翻轉就係。赤裸裸好露呢個做法喺青少年漫畫係唔俾你做嘅，但係你係有佢個規矩，佢個規矩只係唔准你露出嚟啫嘛，冇話你唔准鹹濕嘅喎，所以佢用呢個方法去撩咗出嚟，反而做更加做到呢、這個更加做到呢、這個原本想達到嘅效果鹹濕， 更加 L 係啦，佢會更加一個更 L 嘅情況，咁佢哋日本人就發現咗呢條公因為。美國佬其實我真係覺得美國佬係唔多覺呢樣嘢，佢有部分人知道，但係佢係 冇咁嘅意識咯，叫做 冇呢個文化，冇呢個意識，因為佢冇得對比啊。即係平時都係咩叫鹹鹹 片啊。冇啊，其實立波軒華之前應該都有啲類似咁嘅情況，不過佢玩得更加明顯啫嘛，即係嗰種魚刀俠係真係始終玩到即係點樣啊？永遠都係跌喺嗰個類似 嗰、那個位嗰、那個位嗰度。 嗰、那個巧合色 Lucky Star 嗰啲 黑 色狼嗰 係啊，黑色狼係咪色狼啊嘛？係啊， 嗰種佢作為一個起組，佢係佢好識玩呢樣嘢，因為佢知道點樣可以做得到喺尺度之內令你興奮。雖然佢唔係佢想，唔係佢本源嚟嘅，即係佢只係一個利用呢個手段嚟嘅。但係佢係識研，佢係研究咗呢啲嘢點樣可以喺個尺度之下去挑戰，即係佢。咁嘅情況下，呢慢慢到你個你往後就見到佢呢啲繼承者，其實佢好，因為大家發現呢樣嘢其實係咁啊，好受歡迎。 唔係，仲要係繼承者之同中間有分別嘅。其實佢仲嗰種即係所謂嘅擦邊球 L 表現，其實你頭先講赤松就 每個人其實都有少少分別 少少㗎，即係阿子吹就挑戰赤道嘅，即係我係用到盡嘅，即係你爭在你快快研到嘅啫。 嗯，即系仲有一种咧，就 自我满足我小公魔， 仲有啲再近期少少嘅，其实都唔系好近期啊。如果你追索本源嘅话，其实系好耐之前噶啦。而家上季出嘅动画异世界叫鸡子啦。呢、這个就系因为佢原本个题材就系咸湿题材，即系小即系风月豪放版嗰啲嘢啦， 啲黄啃嚟嘅。 系佢原本就系、是、得漫画入边咧，其实佢系因为需要，所以先要。所以先要话，即系你叫叫鸡，你讲叫鸡嘅嘢，讲性癖，佢最原本系讲性癖嚟嘅，其实 性癖啦，其实 你讲性癖， 嗰种人观点怪经典怪嘢， 你色情画面其实系必要噶嘛？即系嗰阵时佢，所以咁问题就是，即系佢但系呢个呢种嗱呢种漫画，你又唔可，即系佢尺度佢表现上，你一定要将佢分咗去色情漫画，你唔可以分咗去青少年。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唔得，但系如果你真系将佢当成一个色情漫画卖咧，啲人就话：喂，你唔合 冇嘢睇喎。 好啦，你唔好因为动画而影响咗你，因为原本个漫画版咧系唔咸湿嘅。你睇完之后，你系好绅士，因为讲性癖啊嘛，系好绅士嘅。但系其实佢唔会你唔会一种性你唔会因为睇到佢而性兴奋，你会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即系我理解到呢种性癖或者啊咩噶，我理解唔到。 其实系会或多或少同呢个配音有关系嘅。 系啊，动画会 翻红咗，啲女声优落力咗。 但系呢个系应该系制作组个制作方向问题。即系因为佢原本漫画就系佢，因为佢个剧情需要而去而必须要有裸露嗰类嘢。原本漫画系咁样嘅，但系小说咧就直情将佢当成 L 小说咁做，佢真系将即系好似以前啲豪放版咁样啊。即係真係將你叫雞個過程全部寫曬出嚟，係啊！當年寫呢啲鹹濕版嗰啲咧，啲文筆好勁嘅，啲叔父啲文筆好勁嘅。咁而動畫咧就會係用翻個比較大尺度嘅表現去挑釁咧。其實嗰個好明顯係有一半係真係色情表現嚟，直情係色情表現，好認真講啊！佢係挑戰緊個尺度。 咩生雞蛋啊？ 生雞蛋是一个表现到怎样被窥的情况去虽然他作为唯一一期有打码的、我必须要看到有打码的那个话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应该成场我觉得最正的其中一幕就是生蛋的一幕，就打大只十八禁打下来，任何版本都有个大只在那里，真的很好。不过他因为呢、這個情況同啱啱講嘅你遮住更加興奮嘅情況一樣，喺動畫界一個尺度，因為動畫界你好難選擇到你個接收觀眾噶嘛。簡單講就係兒童你都會睇到，因為少年字你都話：喂，我講到明俾少年嘅喎，你兒童正常係唔會俾唔係課兒童睇噶嘛。就或者係青年字，我係課青年嘅，雖然兒童都買得到嘅理論上，但係我唔係課你睇噶嘛。即係佢個分級係比較有個分級嗰度啦，佢就可以比較嘅。大的尺度，但是电视动画是没办法地上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开到部电视的嘛，所以它的尺度要跟到去尤其是近年就算是三维动画都好要跟到去儿童的尺度。 什么首先不是性光乱化咯， 所以会有些什么光污染嘛，那些情况。 或者那些图那些埃肯周围走咯。 咁佢再呢档嘢就掉，佢呢档就反其道而行。OK， 咁我画面上大个 icon 嗱，先讲喺地上波板啦，大个 icon 车落去，但系我呢样之外嘅全部都系屋企人， 我先我好老實承認我哋聽，我睇嗰陣我睇的時候有硬過，我非常老實咁答佢哋，我睇喺度，誒好耐好耐冇喺一般香港動畫入邊，就算佢幾鹽化幾賣肉都好啦，係將佢咁樣嗰個睇落去，係真係會當佢一個色情動畫咁睇，即我就算包括埋所謂嘅曾女翻。曾女芬就係、是、哦，我知道你做，但係你真係你咁噶，即係你唔係完整版嘅曾女芬咧。你睇刪減版嗰個咧，其實都冇乜嘢，即係佢做嘅其實就係刪減咗某啲嘢啊嘛。但係佢做嘅就係、是、佢預咗你會需要遮、需要擋、需要剩、要用鏡頭走嘅情況之下去做，反而可以表現到更加 L 嘅狀況。咁啊，當然啦，聲音就攔住啦，另一樣嘢啦嚇。即係佢哋喺一個表現限制之下，其實反而可以做到更加點講啊？更加強嘅效果。我諗呢樣係一個不係日本呢種咁嘅自縮文化嘅副產物嚟嘅。因為啱啱我講啊，嗰、那個分類咧，其實實古實作嘅分類就只有一種嘅啫。只不過連個十八禁，我哋所謂嘅黃圈咯，都係一個自縮嚟嘅。佢唔係一個法律規定嚟嘅。佢唯一真正， 唔係嗰個業界規約啫嘛。 佢唯一真正關法律嘅嘢就啱啱我嘅猥褻罪，即係佢呢個，佢只有呢一條係真係打咗落。 唔係因為佢你業界唔做，咁其他傳媒嗰啲就會嚟揾你，即係揭你啲。 日本係一個業，日本一個自縮國家嚟嘅，佢好多嘢佢唔會明文規定，佢都費事轉立法啦，就叫你咩？你自己諗。 唔係因為一上新聞就好鬼麻煩。 主要係講緊，如果佢真正立法立死嗰條法律嘅話咧，咁我模糊空間就唔見咗，冇咗個模糊空間，佢發揮空間就細咗，所以佢用自縮去取代立法呢樣嘢，呢個日本習慣嚟㗎啦，就唔止喺色情方面嘅，不過就嚇 好多嘢佢都係 遊戲都係啦。 啊， 唔係好簡單。用肺炎風暴嚟啦， 哦， 肺炎風暴 不急不要， 佢唔係安倍佢自縮噶，好啱就自縮入政府唔使俾錢啊嘛， 跟住嗰啲咩警察， 即係如果立法嘅話， 警察就會出嚟， 唔係，即係如果佢政府立法要你講嘅話，佢政府要負擔嗰啲損失，但係叫佢自縮嘅話咧，就咩政府唔使俾錢， 你自己搞掂佢咯， 咁咧點啊？咁之後咧，有啲有咯，佢自縮警察咯， 排少警察咯，咪係咯。 就即係會變成就係、是、先講啊，其實咧就佢個都有人因為踩過咗條界而出事嘅。呢、這個東京都係有個你話名單係一個黑名單係禁止出版嘅。一個黑名單係咩咧？係一個不健全圖書名單。係啊，當年火之車係間留低落嚟嘅制度嚟嘅。我冇記錯嘅話，青少年健全化啦。入邊講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如果你係有一種叫做無 mark 嘅鹹書，佢其實係一本鹹書嚟嘅，但係佢冇呢個成年漫畫嘅嗰個黃圈啊，嗰只黃圈冇嘅，佢冇嗰只黃圈。但係佢雖然鹹濕，但係佢就唔會做冇本翻啦，所謂嘅好似甩咗葉咁樣嘅，即係就到本翻嗰下咧，你就要做完噶啦。即係佢唔會真係有，佢真係會有插入啊嗰類嘅情況，但係佢嘅表現上面就會比黃圈嘅漫畫，佢隔你都見唔到嘅，你連需要打架嘅地方你都見唔到嘅，佢係咁嘅情況。但係有偶不義咧，就會有啲書咧係冇圈嘅，冇黃圈嘅，冇 mark 嘅，但係佢做嘅表現太赤到太超過鹹，咁啊，然後就俾人打咗，俾縣政府都政府啦嚇，打咗佢入去呢、这個 行政指令。 打出佢呢個不轉健全圖書就禁止喺該縣或者該都該府啦嘅出版，咁啊最通常都係東京都嘅，因為大部分出版社都喺東京都入邊啦，就佢都係歸東京都管啊，所以東京都係有個咁嘅 list 嘅，但係其實個數就好少嘅，通常幾年先有一本嘅，因為好少人咁唔熟悉，即係呢啲係挑戰赤道然後失敗啊，踩過界。而且佢踩嗰條界咧係十八禁嗰條界， 英靈殿啊呢、這個， 因為啱啱阿始吹啊做乜乜嗰類咁相對會安全咧，就因為佢踩嗰條係青少年嗰條界，青年同少年嗰條界咧係冇法律規定嘅，你唔會因為咁而受罰嘅，你最多都係俾人話俾人剩嘅啫，即係始吹嗰種怒包就另計啦，唔計嗰種，即係就咁普通鹹脆脆。是只不過是你應該放在青年漫，但你放在少年漫，這個情況就不會被人禁的，但如果你應該放在成年漫，但放在青年漫，你就有機會被人 ban 的，大概平均每幾年就會有一個 有時啲風氣比較保守，或者係突然間轉趨收緊嗰陣時咧，一年會有幾本，但係唔算太多嘅程度。呢啲就係挑戰失敗咗嘅死屍嚟嘅。但係咁啊，日本係好呢個文化真係其實真係全世界獨有喎。你任何地方都不會見到的，無論擦邊球，你可能還會在外國見得到，即係同樣情況啦，因為十八禁和非十八禁之間。但我哋喺日本動畫入邊啦，係日本 A C G 入邊啦，係唔止呢個十八禁與非十八禁之間嘅界線，仲有呢個兒童與少年嘅界線係有咁嘅存在的。即係我好記得當年看呢個格鬥料理漫畫嗰陣時，係咪格鬥料理傳說嗰本乜漫畫叫做？如果你自己 Google 翻啦。就係佢係當年係用一個兒童向子宮向嘅漫畫，但係畫一啲有幾分 A 咯嘅圖，嗰、那個好明顯過咗兒童向嘅界線嘅。雖然佢係我喺一本少年誌度見到佢啦。咁呢個少年同青年之間啱啱講咗好多啦，你擦邊球。然後呢個青年同成年漫畫之間又有一條線。其實真係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咁豐富嘅界線俾你慢慢踩，即係呢個算幾獨特嘅文化啦。即係咁啊。即係我哋呢個今次都 應該咁講啦，用一個講法就係呢種新鮮文化咧，係喺日本人先理解，應該話係日本人嗰個 style 先理解嗰個變態文，呢種叫新鮮文化。因為我近日睇日本鹹片，外國鹹片咧出咗好似睇喺日本睇紀錄片咁樣噶嘛，啲好乾淨嘅就埋咬做。日本咧就有劇情，有光暗，有啲古靈精怪嘢搞嘅。 要遮下，要閉下，要 有劇情咁樣咧。佢外國鹹片好簡單啫嘛，賣牙卜，好健康。大家留即係嗰個同打 tennis 啊，打啲波冇分別嘅咋。 你同打棒球啊、雙撲啊嗰啲冇乜分別，佢哋都係纏埋一齊打交咁解啫嘛，同啲摔角啊嗰啲冇分別嘅。 但日本咧就咩？要有情调啦，有剧情啦，即系咩感谢祭啊，即系一百人追一个人嗰啲古灵精怪嘢，入边特别多。 佢玩严化，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因为第一系有一个规制而产生嘅限制就有个谂个新嘅变化去被规啦，被规之后慢慢形成咗种文化，嗰种文化就系、是、嗰种隐隐约约、隐好隐晦，即系日本人讲嘢都系咁样噶啦嘛。即系咧，日本人系唔会 say no 嘅。呢个讲扯远少少，日本人系唔会 say no 嘅。即系如果你逼到一个日本人 say yes or no 咧，即系边第一佢好惊人哋问呢个问题 yes or no。我知道佢哋好 Q 惊呢个问题，所以我好中意问 yes or no。佢哋就会跟住讲一大堆嘢，我都再问一次 yes or no。跟住佢先圈圈或者打交叉，即系佢系唔中意讲死嘅。更加唔好講啲經驗熱嗰啲嘢啦嚇，即 係因為有講就係日本人應該講就係佢哋最好啊派做咩咧？佢決定咗件事，即係派咗屁乜咩喎？因為講就一件決講實咗嘅話咧，佢冇得走賺啊！ 唔中意講死件嘢咯， 係啊！但係外國 即係最好你係自己明啦。即係但係呢個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嘅感覺，喺去到色情界咧，就變咗好豐富嘅玩法啦，就 藝術嚟嘅。因為應該講就係嗱。日本就所謂日本啲叫曖昧文化咧，最極呢、這個極端又係最極致啊！冇極端。 性文化喺同呢個曖昧文化結合咧，就會令到一個產生一個好獨特嘅玩法，因為真係全世界只有日本先咁樣玩法嘅啫。即係當然你可以話台灣都有，台灣韓國都係，大家都真係受日本影響嘅啫。 日本影響啫嘛，純粹係。好啦，咁今個禮拜我吹咗啲文化啦，我哋叫文化題目啦。 即係由色情講到文化，你話呢啲幾厲害，有啲鳩吹嘢。 係啊，鳩吹文化。好啦，咁下個禮拜希望做啲文化嘢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